国家游泳中心将于10月16号到30号举行相约北京系列冰壶和轮椅冰壶测试活动。不同于其他测试赛，2021年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将在短短8天赛期举办72场比赛。来自12个国家参赛队的60名运动员将为冬残奥会参赛资格展开激烈角逐。这将是对冰立方场馆竞技条件和服务保障水平的双重考验。测试赛期间，国家游泳中心还将对260多项测试要点进行测试，全面检验场馆硬件条件和服务保障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10月1号到4号，全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旅游地区累计接待游客771万1千人次，同比增长 3.1%， 和2019年基本持平。营业收入5亿5189万元，同比增长 14.4%。 接待量排名前三位的景区分别是王府井接待70万人，前门大街景区659000人，南锣鼓巷40万1千人。10月1号到4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入园人数105000人。5A 级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故宫。另外，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 55.6%，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92.7%， 营业收入3亿3649万9千元，比2019年增长 37.6%。 接待量前三位的是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十一长假过半，北京各大公园景区持续迎来休闲观光客流。昨天，全市公园一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其中市属公园30万7千人次，城区公园40万1千人次，还有31万人次到郊区公园游览。据市园林绿化局统计，一号以来，超过443万市民走进全市公园欢度国庆假期。部分公园客流量持续较大，天坛公园、颐和园、奥森公园、北京动物园、北海公园、八达岭长城、玉渊潭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朝阳公园等九家公园景区国庆假期前四天的游客总量都超过10万人次，建议广大游客错峰游园。近期雨水频繁，气温下降，请市民游客出游时注意防寒保暖。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10月1号到4号，本市围绕欢度国庆佳节、庆祝建党百年、喜迎冬奥等主题，举办音乐会、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化讲座等各类主题文化和演出活动715项、941场，参与市民大约272万人次，其中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164台、593场。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开幕以来，四天累计吸引游客大约48000名，来自京津冀三地的44家专业院团以及民间社团带来143场精彩演出、280场次互动活动。今年设计的任务闯关、有奖打卡等戏曲互动游戏新颖别致，吸引不少青少年参与，寓教于乐，推动戏曲艺术活态传承。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长假，北京消费季全城联动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商圈人气攀升，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国庆假期前四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41.4亿元，同比增长 8.3%， 比2019年增长 31%。10月1号到4号，全市52个重点商圈累计客流量2463.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5%。 首座 DIY 创意市集、户外艺术季，国庆假期越来越多商圈通过举办创意文化活动，增加消费者在购物时的体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五棵松华西 Live 的首座体验区，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制作微缩小景观。 我想要当一个农场，一边是河，那一边是草地，草地上我会放些马。 首座体验区在华西 Live 户外的调调街区，会员可以用积分兑换体验，

他做事严谨和执着，这是教给我们。他说的，我这一辈子主要就干了一件事嘛，非常的专注，经常出差，每次出差大概两三个月吧。知道在西北，那时候确实很艰苦，因为那个地方海拔3000多米，米饭是煮不熟的，半生的，因为它那个水70多度就开了。 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在茫茫戈壁滩上开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程。他们除了献出自己的青春，更有人献出了生命。时钟倒转到1950年代末，作家边东子才12岁，搬家成了中关村特级专家楼6位两弹一星元勋和80多位院士的小邻居。他和楼上的郭琴年纪相仿，很快成了挚友，也认识了郭琴的父亲。就是这位楼上的叔叔给边东子带来了人生第一次巨大震撼。1968年10月，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去青海实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试验前的工作做准备。12月5号，他急着将在试验中发现的重要线索带回北京，但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突发故障，坠落着火。当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衣服已经烧焦，但那只装有重要实验数据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两个人胸前。 他牺牲了，给我们触动是很大的。这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搞这个核武器的，哎呀，我们对这个搞核武器的人呢很敬重，但不知道是谁，闹了半天就近在咫尺。 1964年10月16号，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4321，起爆！ 1967年6月17号，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宣布： 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他们把生命当作燃烧的东西，干惊天动地的事儿，做隐姓埋名的人。爱在凤凰岭上爬山锻炼的周玉荣和老伴儿何佩伦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仍然精神矍铄。北大毕业的老两口曾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秘密工作10年。 69年，我们全部到了山高，在那儿待了10年，条件相当艰苦。 我们曾经就是一个星期是睡三次觉。 我们主要是搞这个核燃料的，对身体都有影响，一般头发都很少。我是血色素、白血球、红血全部都低。 你是为公为别人去服务，大家有共同的这种概念。 城市健康平稳有序运行离不开城市大数据平台的支撑。记者从市政协日前举办的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中了解到，去年北京数字经济产业实现增加值14538.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40.3%。 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本市发展的重要引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城市大脑指挥我们的垃圾分类、交通管理。 在朝阳区城市智慧大脑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向前来调研的政协委员介绍说， 通过这平台呢，我们既对我们的宏观经济整体有效的掌控，也对我们现在重点做的两区建设进行重点的分析。重中之重呢，我们觉得是安全大脑。这个安全大脑呢，除了以往的我们传统的应急事件的管理，还有一个重中之重是我们疫情防控。 朝阳区城市智慧大脑指挥中心是本市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一个典型。近年来，本市以公布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为契机，在数字经济方面取得许多突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崔旭龙说， 为各个部门提供统一的计算资源服务。到目前呢，我们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应急等各个分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呢，推进还是比较快的。 据了解，本市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1.0 阶段建设完成，设立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成为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高地。5G 基站开通5.64万个，在智慧城市规划体系建设方面，京通平台已上线公积金、社保、税务等47个领域1000多项服务，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实现市级90%、区级81%的事项全程网办。为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 今年初，市政协提出的加快制定北京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提案被列为市级领导督办重点提案。今年以来，委员们深入调研，不断促进提案的办理。 北交所还有大数据交易所的这个落地，结合这样一些契机，能够更快地推动北京数字经济在实践层面有更多的成果。 市政协委员还表示，北京在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做了前瞻性的布局，实施方案取得了新进展。建议今后要加强场景应用，通过场景开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水平和能力，努力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树立北京标杆。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燃气集团了解到，第二船液化天然气日前靠泊唐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码头，顺利完成卸船作业。至此，唐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内两座储罐总储备资源量已经达到1.8亿标准立方米，兑现了冬季保供前满罐储备的承诺。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燃气集团在唐山曹妃甸建设的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投入运行后，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地区，特别是本市的天然气调峰供气保障能力，形成不少于日均3天用气量的天然气应急储备能力。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9:35，影片《长津湖》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20亿，以绝对优势领跑国庆档。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平稳，昨天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738,700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279,700人次。今天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730,000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10趟，各火车站推出便民利民服务举措，为旅客创造良好出行环境。 密室逃脱类场所往往光线昏暗，空间密闭狭小，火灾风险高。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在国庆假期对密室逃脱类场所展开专项检查。记者昨天了解到，因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监督执法人员责令一处密室逃脱场所停业整改，拟对另一家场所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傍晚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5集，紫罗园社区党委书记李振东，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那谁来呢？ 你自己的家乡你不建设，你不爱护，那别人谁来爱护？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阳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机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情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要想十一没烦恼，吃喝玩乐不能少，娱乐消费急用钱，农行网捷贷要用好。 农行网捷贷免担保，秒到账，随心还，最高可贷30万，掌银网银均可申请。 农行网捷贷祝您开心买， 详询北京农行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